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一更至，弩号三千亲兵趁着夜色出城，静悄悄朝云景西山而去。半刻钟后，云景城东门被悄悄打开，达赤率领30000铁兵随后而出，漫天大雪成了这支军队最好的掩护。与此同时，云景城内早已潜伏的死士趁军队调动之时，不动声色地潜进了埋满炸药的宗祠和四面城墙下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待弩号和达赤出城后，鲜于焕急召众将与城主府商议大战提前之事。离二更敲鼓只剩半刻，院书在城头下清点大军整装待发，本该替他在城头压阵指挥的韩烨却迟迟未曾出现。眼见约战时间将至，院书派人去城主府请韩烨，士兵还未领命而去，韩烨身边的东宫侍卫骑着一匹快马从官道的方向而来，那侍卫转眼疾驰至院书身前，他从马上落下，将一封密函递至院书面前。 将军，这是殿下的密信。 大战将至，难道还会有什么变化不成？混账东西，殿下去了云景山，怎么现在才告知本将军？ 院书力大无比，这侍卫一张脸被憋得青紫交错，但到底是韩烨身边的人，人沉声回道： 将军，殿下说开战按计划进行，有他在云锦山上钳制住鲜于焕的数万大军，将军必能保住邺城，还请将军以大局为重，鲜于焕战败撤兵退出云锦城前，将军绝对不能率兵踏进云锦山一步。 这么一会儿时间足够院书缓和情绪，他松开侍卫缓了口气，大战在即，他身后还有50000大晋将士等着他，他绝不能乱了阵脚。 可太子仅凭身边300亲卫如何抵挡鲜于焕数万大军？这不是以卵击石，绝无活路。一边是太子，一边是邺城30000百姓，我到底该不该听这道荒谬的命令？而且太子是为了小姐才留守邺城，万一出了事，我将来如何跟小姐交代？ 将军，殿下有言，他既能以鲜于焕大军入山，便能有将他们留在云锦山上的办法，请将军安心出战。 若殿下无把握，确实不会将这数万人引进山。 周焕，跟本将军去城头。 是。 院书刚走上城头，对面的城池中猛地响起数声巨响，以毁天灭地之势向四面传递开来。与此同时，云景城东面城墙所倚的云景东山轰然而动，整座山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倾斜坍塌下来。整个云景城里的北秦士兵都被这毁天灭地的一幕震惊得不能言语。城主府内，鲜于焕和众将刚将攻城的时间敲定，便感受到了城内绵延不断的爆炸声和动荡，这种整座城的震动绝非人力可为。他神情巨变，领着一众将领朝府外冲去。 出去看看。 邺城城头上，院书眯眼，在心底喟叹，这一刻终于来了。除了少数知情的将领，他身后的兵士亦为云景城内的景象动容。毫无预兆的黑夜里，伴着连绵不断的爆炸声和漫天火光，云景城所依托的山体碎裂，城内的建筑一座连一座轰然倒塌，大道裂开，浑浊奔腾的石流从地底溢出，咆哮着仿佛要将整座城吞灭。这座享誉西北数百年的城池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地底陷去，无数碎裂的山石从山体上滑落，和倒塌的房屋一起砸在了惊惶不定的北秦士兵身上，惨叫声响彻整座城池。 不过片刻，云景城内犹若人间炼狱，鲜于焕率着一众将领从帅府内跑出，落入眼底的正是这一幕。 元帅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 云景城是韩家百年前所建，这座城下是暗河，一定是韩爷炸了建城石柱和云景山体，他想毁了这座城。 鲜于焕一生跌宕起伏，见多识广，几乎在见到城中景象的瞬间便明白了发生何事。看着不断惨死的兵士，他声音嘶哑，双目赤红： 韩家小儿居然如此有伤天和，我鲜于焕必不饶你。秃鹰，传本帅令，让所有士兵退出云景城。 是。 除了跟随达赤上山的三万大军，以及守在城后的两万，城内的八万大军在半刻内损失数万，让士兵活着逃出云景城，才是鲜于焕当务之急。与此同时，二更至，邺城城头，院书看着犹若炼狱的云景城，手猛地一抬，震天的怒吼响彻数里之外： 听本将令，鼓起。 是。 今日一战，云景城再不复存，从今日起，邺城就是守护大境边疆极东之处的第一座城池。不要忘了，你们若战败，故土沦陷，邺城就会变成第二座云景城。太子为了你们，独留云景山前置鲜于焕三万大军，这场战争只能胜不能败，你们败了就是本将军和太子的耻辱，听到没有？ 末将等定不负太子大业，不负将军所望，不负云景毁城之难，此战不胜誓不为人。 此战不胜誓不为人。此战不胜誓不为人。此战不胜誓不为人。 好，周欢，起战鼓，开城门，随本将迎战鲜于焕。 是。 院书点起了大境北秦交战的战火，在北秦将领指挥下，从云景城内逃出的士兵还来不及收拢队形，便遇上了院书的军队，两军陷入了惨烈的厮杀中。鲜于焕这一战失了先机，失了后招，注定难如他所愿。云景西山，山顶，东宫三百亲兵以一当十，把弩号的三千军士始终拦在山顶中军大帐的百米外，足足一个时辰血战。二更之时，云景城的火光燃起前，北秦三千军士全灭，而韩烨身边的亲兵亦不足五十之数。云景山雪白的山顶覆满了鲜血，云景山今夜注定不能安眠。守营的东宫侍卫还来不及喘气，连绵不断的北秦士兵伴着山下的炙火惨叫声，毫无预兆地在山顶四周围拢，密密麻麻，一眼望去，来军绵延至半山腰间，便知至少有三万大军。北秦士兵让出一条路，达赤一身戎装行至大营五十米处，朗声道： 大境太子可在此营之中？ 山下云景城惨状显然让达赤压力沉重，在面对区区五十人时也没有轻松之意，反而他对于擒住韩烨迫在眉睫。营中未有半句声响，就连那五十名东宫亲卫在大军压阵下也没有半点慌乱。达赤双目一沉，怒道： 哼，韩家小儿，快快出来投降，本将军可留你一条性命，否则本将军大军攻上山顶，即便你有通天之能，如何对抗我三万大军？ 达赤的怒吼在云景山上回荡，他身后的将士长刀出鞘，在冷硬的盔甲上敲出震慑的兵戈之声来。雪山震响间，只闻一道清冷的声音从营中传出，贵不可言： 北秦大军攻顶， 孤的性命危在旦夕，今日恐不得保。七位纵想下山，怕也要先保孤之万全。 随着帐中之声落定，帷帐被拉开，寒夜一身银白盔甲坐于帐中，他望向云景山的四周旷野，唇带笑意，稳若泰山。显然他口中之话并不是对达赤和北秦士兵所言。达赤愣神间，只听到数道苍老的叹息声响起，七道人影从半空掠来，毫无声息地落在山顶营帐和北秦大军之间。 以气御飞，落雪无痕，难道是准宗师？大景太子孤身留在云景山，倚仗的便是这七人。只是这怎么可能？西北地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大境准宗师？ 那封指引我们来此的密信可是殿下所为？ 为首的灰衣人望向寒夜，神情灼灼。他们十人武功虽高，却并不熟悉偌大的西北战况。嘉宁帝自他们入西北起，便给他们安排有一应服侍和打探消息的暗探。弟子员留守邺城，寒夜攻打君县城的消息两日前才送到他们手中。他们从休整地赶来，便得知统帅独留云景山顶，哪知刚到山顶，便看到北秦三万铁兵围捉寒夜。 这一切如此凑巧，时机分毫不差，若不是独留在云景山山顶的寒夜有意为之，又有谁能做到？ 不错，龙老多至近妖，孤瞒不过你。 殿下好能耐，竟能让陛下为我等安排的暗探为您所用。我们十人怕是自入西北起便被殿下耍得团团转，于老蛇损在虎啸山怕也是殿下的手笔吧。 往事已矣，何必再谈。孤答应过于老，西北之事绝不祸及其满门。 既然殿下坦诚，我也不多言。我等入西北乃领军命而来，并不受殿下所制。殿下应知，我七人要离开此处去往君县城也不过一日时间。只要靖安侯君仍在西北，他便注定难回中原。殿下还请保重。 灰衣人开口沉着冷静，仿佛丝毫不受寒夜所制。他转身便欲离去，达善还来不及欣喜，便见那人猛地飞身朝大帐中寒夜擒去。只是有人比他更快，灰衣人飞身入帐，擒拿寒夜的双手却堪堪停在其半米之处，再难寸进。灰衣人面前，寒夜持剑横于颈间，淡淡的血丝从颈间流出。 孤的命对你们而言永远比靖安侯君重，如果孤死在了云景山上，就算你们诛杀了弟子元，对我父皇而言又有何用？ 当初寒夜被困君县城时便知，对这入西北的十人而言，诛杀弟子元虽为死命，可有一道命令绝对在诛杀弟子元之上，那就是保住他这个大靖太子的性命。 有声剧帝皇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